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的一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啦，嗱就呢个喺我哋呢个城寨美少女嘅operator 底下咧，就我哋经常都系突然间翻嚟。 我想即系多谢咧，今日我喺即系法庭现场有几位听众咧，即系叫你哋加油嘅，同埋即系真系俾唔少钱，即系叫我即系托我即系交俾细林，麻烦你哋啦，即系希望你收到佢心意啦。 我呢个我觉得诶，今日都有好多朋友即系亲自上嚟，咁我感受到大家嗰个支持嘅，我觉得越系黑暗咧，我觉得。大家越是需要呢是即是走埋一起。因为呢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世界呢就只是靠自己可以搞得掂，我觉得不是的。特别是在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大家为什么我们会对于这个狮子山下这首歌有这么大的即是反响呢？当日即是黄沾填的歌词。是因为就是即是大家是相遇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难民社会来的。香港是全中国嘅由帝制開始嘅最大嘅漏洞，其實就係咁嘅一個地方。呢個漏洞係咩咧？當中國陷入一個內戰嗰陣時候，大家可以走嚟呢度；當中國陷入一個全國動亂嘅民呢、這個政治運動嗰陣時候，大家唔滿意嘅可以用腳逃跑走嚟呢度。然後咧，大家對於台灣唔滿意嘅，亦都唔需要跟隨蔣介石嘅部隊過去台灣。 係，即係從來都家家有求啊嘛。 結果留咗喺度，我就話呢個就係一個漏洞啦，的而且確。當中國係一個獨裁大一統，連思想都要控制的時候，唯獨是香港成為一個英國殖民地，在1842年之後、就是成為中國大一統裏面的最大的漏洞、所以我們人家搞五四運動，我們香港是不搞的。其實人家搞緊那些文化大革命，去批判傳統文化，反破除四舊的時候，香港反而就保留了最多的國學和傳統文化在香港、然後你見到當呢個中共倒行逆施嗰陣時候，大量嘅民運人士，朱耀明就係其中一個去接濟。呢啲嘅今日將會被引導翻去嘅，一定通過之後嘅流亡嘅民運人士，住喺佢屋企也好，然後跟住或甚至係擺喺教會，然後跟住送佢哋去外國。朱耀明係見證住呢個所謂香港流動，係一個全中國最黑暗嘅時候，香港就係有個窿。流動的意思就是一個窿，這個窿不是只是 benefit 香港的，毛澤東留下這個窿亦都是因為當你全中國鎖國聯合國禁運的時候，有個鄧家仔叫霍英東，每晚200多個漁船去運盤尼西林回去中國，被當時韓戰的軍隊解放軍受傷的解放軍，因為禁運嘛，連藥物都不足，當時留下幾個字叫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是毛澤東說的他香港角色的定位。這個漏洞是中共特地留下的，其實在60年代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暴動，逼中央提早收回香港，甚至大家看過消失的檔案，招商局運來幾百打開山刀準備大幹一場，華潤高層在北角放炸彈，然後民兵陳兵在這個深圳河邊境，廣州軍區派人過來槍擊沙頭角的警署，槍殺5個警察，就是逼什麼？逼爆大鑊嘛，一爆大鑊，解放軍就提早收回香港，夾中央上馬。你想想在那個時候，周恩來已經被鬥到，陳毅亦都被紅衛兵批鬥，即是當時的中國外長，為什麼最終仍然可以立住不收回香港的毛澤東？這個漏洞來的，他看不到嗎？ 是啊， 喂，由1952年到1972年，你想想这个逃亡潮有多少人是大逃港的走来香港，香港人我自己的亲戚上去不同山去接济那些，摆些石摆些餸摆些饭在路边给他们， 走嚟食，係咁樣接濟佢哋嘅喎，其實。所以我就話，今日林鄭所改變嘅唔係淨係引渡劉聯紅一個人，而係佢係徹底改變咗香港，而喺歷史上邊咁多年喺中國帝制崩潰之後嗰個角色。呢、這個角色是徹底會消失的，因為引渡條例。 所以林鄭 是會搞到香港永 是千古罪人的，這個是 永不超生，是香港的武則天。 是啊，是千古罪人，怎知不三跪。 是啊， 其實是千古罪人來的，這個是。所以你說如果不將香港問題國際化，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外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吃四方飯，不是靠吳秋北、馬恩國、施榮偉這些廢柴搵到幾多錢啊，呢啲 你過呢班人都仲要 仲要靠共產黨先有得食啊，佢 其實唔係仲要靠我哋嘅存在，佢先至有嗰個存在價值啊。 咪係囉， 如果我哋冇呢啲咁嘅人喺度嘅話，使鬼養咁多維穩部隊咩？ 好簡單啫，咪即係鬥倒曬所有劉少奇囉，紅衛兵咪上山下鄉囉。 唔在囉，就咁簡單咋嘛。 係咪毛澤東嘅政敵全部輕曬嗰陣時。 呢個咪就係叫做係即係即係飛鳥盡良弓藏囉。 大家睇過啦，以前有一套電影叫《投名狀》，就陳可辛拍嘅，講呢個剿滅太平天国。當時嘅清軍嘅部隊根本就唔想消滅太平天国嘅部隊，因為消滅咗太平天国，老佛爺又點會再將嗰啲軍饷發落嚟呢？大家冇運行冇工做㗎啦嘛。 係呀。 所以就永遠都係又剿又苦，又剿又苦，剿完又再安撫咁樣。好啦，呢、這個國際形勢嘅改變係在於中美關係。好多人以為就劉鶴今次訪美，見到咧就都幾 happy 下， 係好 happy。 Donald Trump 就放風，就話作出重大嘅讓步，好快會達成協議喺四月。 Donald Trump 放風係中國讓步，唔係美國讓步， 當然係啦。咁好多人就話：喂，美國佬咧靠唔住㗎啦，又喺咁簽咗貿易協議嘅話，咪又係 business as usual 翻翻常態？我覺得唔係。大家唔好將貿易談判同中美關係混為一談，我覺得係兩件事嚟。即係話中共同美國維持鬥而不破嘅關係，呢個係會維持一段長嘅時間添。我覺得咁係鬥嘅喺邊方面呢？就係話繼續喺嗰個國際嘅影響力，嗰個嘅幾個重要嘅製造業嘅領域嘅影響力，包括自動化、資訊科技啊、醫療科技啊呢啲，然後航天科技啊等等。好啦，然後跟住咩呢？就係仲有地緣政治，呢、這個先係最關鍵。即係話，當你解決咗嗰個貿易爭拗之後呢，其他問題就會再浮現嘅，係冇得解決嘅。我覺得嗰、那個暫時貿易戰停戰，跟住又到台灣問題出現。你而家睇到個勢頭，台灣問題已經嚟了㗎啦，其實。 好明顯啦，呢、這個就 你睇到 AIT 美國在台協會嗰、那個新嘅即係辦事處，即係美國大使館嚟嘅根本係、然後就有軍事顧問派住喺台灣，仲要係講俾你聽喎。嗱、以前就2005年開始派住陸戰隊軍事顧問，就唔講噶嘛。而家就爆曬響口啊，話俾你聽喎。即係佢承認有呢件有件咁嘅事喎。 係啊， 咁你諗下啦。中共就派了兩次戰機超越這個台灣海峽中線，但結果就無以為繼了，已經是是不是環球時報講到就說不知道什麼斬首行動啊，有幾套劇本的嘛，現在要 其實呢 兩棲燈 這個美國想去將台灣甚至乎已經開始有些人有 agenda 是將這個美國即是將台灣就國家化，即譬如他自己的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 Ted Yoho 那些一早就說了台灣是一個國家該擁抱並承認這個事實了這樣。那其實這個台灣即是在這個台灣那些媒體其實一早說了很久，那你重要啦，其實你有整個脈絡在這裡，首先就去年有個什麼這個台灣旅行法啦，跟住就係亞洲再保 證， 即係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啦， 軍售啦，跟住 係啦。咁所以咧，點解最近呢一個解放軍終於頂唔順啦，係嘛？又見你嗰啲即係美艦啊，喺度即係遊弋呢個台海啊，咁佢開始就揾兩架歼十一戰機喺嚟飛過嚟啊嘛，係嘛？ 我驚佢飛飛下自己中咗落去啫。 嗱，上個禮拜就係咩啫？阿《環球時報》講嘅啫。但之後呢就而家連呢一個01都開始講喎。 喎要兩件咪 呀。01嘅講法呢我覺得其實佢都有啲 point 嘅，佢係講到一啲佢真係幫到阿習分憂嘅，其實 佢係習派嘅媒體嚟啦，呢個好明顯啦。 佢就話其實根本上呢點解要飛過嚟呢，其實就要震醒呢一個特朗普嘅。點解呢？因為其實 我哋頭先都講咗啦，佢覺得特朗普係入面嘅夾派嚟㗎嘛，而夾派佢就其實嗱，你而家美國呢佢要對付中國或者係全方位對住中國啦，咁其實有好多鷹派，即係譬如你 John Bolton 啊，嗰啲即係 John Bolton 呢一類呢一類人啦，係咪，同埋嗰啲咩 Michael Pillsbury 啊嗰啲，咁佢覺得呢，喂大佬唔可以再嗱，你等於呢你攞咗我女人去，你拖手我都算了，跟住你攬埋腰，你的手越摸越落，即係佢已經呢個時候佢咪攞搵個藤條嚟 fit 你的手囉，佢飛過嚟中線 嗰啲。美國嚟講就唔覺得你係 fit 囉。 緊 係 啦，佢唔覺得你威脅㗎嘛。 係啊，你整兩個簽十過嚟佢都係威脅。 如果你打嘅話你會自暴其短㗎嘛，最後咩係會。 我成日都渴望你話集好多本土派話自爆點樣發生，其實打台灣就會發生自爆。因為佢一定軍事上失利，而係演變成為國內嘅呢個反襲嘅 禁戰爭 一個運動，係啦，即係內除國策。當外爭國權唔到，中國人嘅劣根性嚟噶嘛，就內除國策噶啦。 咁但係最後咩要問責噶咯？究竟邊個話要強起來噶？ 咁係咯，所以佢唔會打嘅。你問我，如果習近平呢條友不學而有術，雖然學術係文化係小學程度，但係權術之心咧，亦都係深得毛澤東真傳。所以你問我佢呢個對台灣問題，其實如果聽緊美國領事館嗰啲就話俾你聽，呢個習近平係指老虎嚟。我自己覺得，我嘅判斷係一個指老虎嚟。 但係咁講喎，佢喐唔喐台灣呢，其實佢等於佢喐香港方面佢加唔加碼，其實同一個道理，就係佢覺得有冇政治需要啫。 同埋佢有冇代價？喐香港 呢個當然係嗱，如果 香港冇代價， 如果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個權力已經不穩到一個啦，即係就嚟俾人鬥到嘅地步。咁佢當然佢最忌嗰個似乎就係呢一個阿李克強啦，阿強仔啦，汪洋啦，或者係 如果美國要扶植嘅李人仔呢兩個 係。咁而汪洋佢就喺呢一個兩會度表忠㗎啦，其實係即係佢等於佢 話呢啲你都信？ 唔係佢嗱，佢喺佢 highlight 黃少琪都向毛澤東表忠咗好多次喎。 佢就 highlight 咗鬥爭精神呢樣嘢啊，咁啊得到佢認可嚟就係咁。阿李克強咧，咁而家係甚至乎係即係 消失咗添啦， 根本就唔放心佢。 好似85,000㗎嘛，李克強 係啊， 淡化咗咯。 即係其實根本嘢等於係唔放心佢啊嘛。嗱，你而家嗰個中歐峰會啊。是去之前已經跟你說定不會有東西簽到的，大佬 即是刪曬落曬閘先， 是啊， 都費事俾你 score， 是啊，即是那些嗱那些 有得 score 那些就梗我嚟啦， 或者劉學嚟咯，是不是先？咁但是劉學又真的不爭氣喎，大佬佢上個禮拜 有懷疑佢係哈佛 Kennedy School 噶嘛，佢係胡鬚仔同班噶喎， 係咯。即係好大鑊。 我想問一下點解哈佛 Kennedy School 嗰啲英文會咁嘅呢？ 嗱，佢已經話即係益咗你㗎喇。嗱，原本你坐我對面㗎嘛。嗱，如果你坐我隔離平排啦，係咪係張凳大細唔同嘅。 差 好遠 我真 係。差好遠。 但你張凳大細唔同已經好樣衰啦。 你諗下酒樓俾張嗰啲 我哋凳。喂大佬即係等於我哋坐張梳化凳，你隔離嗰條友俾張圓凳佢嘅，大佬。你幾樣衰。 仔仲要冇得 嗌。你諗下喂。我哋啊嗰陣時特首啊上去述職啊，曾幾何時大家都係平排，即係坐張都係 大梳化， 都係大梳化啦， 即係整張即係個十八同人嗰啲接凳俾你坐啊，真 係。嗱，你坐得樣衰算，你都可以爭氣啊，係咪？你爭返啖氣俾我哋睇下。 冇㗎，留學。 嗰啲英文 你用張個位㗎啦。 嗰啲英文喂衰到呢就好似我哋以前呢嗰啲咩會考 oral exam 咁。唔係啊，似快譯通嗰啲翻譯嗰啲聲啊啲。 嗰啲大鑊嗰啲咩嗰啲會譯到嗰啲啦。 給我一個裂縫嗰啲啊，即係 give me a break。 唔係嗰啲咩 fuck good 啦。 喂但我問你喎，你點樣去即係去喘息佢嗰句說話，佢話 I feel， 佢話佢感覺到有 direct guidance from two great president， 咁President C 同埋呢個 President 即係 Trump 啦咁樣。佢講呢度說話有咩意義啊？ 我諗佢自己自己講啲 嘢。唔係啊，你如果你講，喂，你講到話就，哎呀，冇咗你兩個唔得啊，兩個時時刻刻都感覺到你哋個指引嘅話，喂，咁即係你話俾人聽你自己。 我係一個廢柴嚟。我係一個廢柴 嚟。咪就係咯，喂，呢啲人唔係人哋逼你講，你自己主 動。No， 呢個同阿當年阿趙紫陽同呢個戈爾巴喬夫講，其實唔係我揸旗嘅呢度，我後面仲有鄧小平一模一樣，即係話將來鬧李鴻章，唔該大家。高台貴手啦，我唔係李鴻章嚟㗎咁咋嘛。 阿之後阿侵呢佢嗰句說話第一句說話回應佢先搞笑喎。 I cannot do that in your language. Well done. 即係我頂唔順你英文，你講到咁樣呢已經好叻㗎啦，因為我唔識講中文。所以呢你唔好話阿秋其實佢講嘢都幾古惑嘅，就係 我話俾你聽呢啲所謂大陸嘅國際級人馬，唔知就嚇死，知就 係啊係啊， 今次係第一次，但係上一次就留學就講嗰個賣薯仔嗰單嘢就聽錯咗啦，當到 500萬噸啊， 500萬噸 每日啦，係啊， 每日500萬噸係啦，咁已經聽錯咗啦，咁今次又係呢啲咁樣嘅快譯通識嘅英文， 係啊， 咁我覺得就係可能隨時呢佢去 Kennedy School 呢係因為即係關係，唔係因為佢係 係呢啲好正常啦， 即係一個你睇唔到，即係大家闖到咁叻，話成個中國嘅財經嘅教父， 呢啲所謂叫浸鹹水嗰啲啦，即係你話唉放羊留學呢啲假海歸，就等於即係嗰啲咩呢，陽澄湖大閘蟹喺度鬧兩鬧，喺度浸兩浸，咁就話陽澄湖大閘蟹啦， 其實就喺隔離個泥凼搬過嚟將你鬧嗰兩日，跟住就整個防偽標籤落， 唔係啊，分分鐘 喺你面前鬧上嚟嗰下就係 佢揾嗰個咧朗口鐘咧，佢係咁以筆啲水，係咁以倒下啦， 咁又冇，佢喺你面前鬧上嚟噶嘛，所以佢喺隔離個泥凼養大咗之後，就擺落個陽澄湖，你嚟緊時咪鬧上嚟咩咯？ 呢啲咪假海歸、假陽澄湖大閘蟹咯？呢啲 唔緊要，我覺得中共而家係因為要紅不要專，你唔好以為而家以前咩白卷英雄張鐵生嗰啲唔會發生。是都會發生的，你看那個學習強國那個 Apps 呢，其實就是全國的漁民政策的開始，然後跟着叫學生督灰去督啲老師，哪一個上堂教這個七不講就督灰，然後呢就處分。喂大佬，這些其實全部都是用一種叫漁民的手段，目的呢其實他明知你有些人不信，但是他起碼你不敢提出其他的主張，即係呢個係佢嘅手段， 但係佢撳唔到嘛，因為你記得咧，如即係佢喺呢一個農曆新年嗰日，佢喺度講嗰個叫做係新年賀詞嗰日咧，同一日咧係有百位大陸學者咧都喺度寫箴言啊嘛，都話即係其實中國應該點樣去改革開放，真正嘅改革開放啊，即係應該係點樣去即係行嗰種開放嘅政策啊。 我話俾你聽啊，中共順啊嘛，習近平好快會第二次反右， 係。 即係我冇出水晶球，我估計反右運動係以大學知識分子為中心，然後再整治傳媒。喂，大佬，你而家嚟諗，你諗下係咪反右？好多人話淨係文革，學生督灰，然後知名學者，如果邊個提出異議，你諗下右派當時反右運動裏面嘅學者對共產黨嘅批評嚴厲過今日嗰啲多多聲啊！其實係儲安平寫嘅《黨天下》，咪就係今日講嘅問題啫嘛。當日即係《光明日報》嘅總編輯。好啦，你右派知識分子今日已經係咩呢？你有冇睇報紙？就係呢個嗰啲嘅大 V 嘢又再又再下架， 有個咩老娘 啊嘛，微博啊，微博嗰啲大 V 啊，係就算冇講時事都好啦，總之你人數 follow 有咁上下咧，就將佢下架啦，刪你嘅帳號。咁然後你再加埋嗰啲咩學習強國嗰啲嘅 apps 全國推行，仲要用指標式要你不斷咁樣睇習近平。 有咪專登發明嗰個 app 去出貓咯？ 拉咗啦，唔好咁開心啊！嗰條友拉咗啦。 係啊，梗係啦， 小心啊！ 呢啲漏洞嚟 啊！即係你以為啊，我發明個 app 發達啦，大家都要被逼要學習強國嗰度去答問題，我整個 app 去答。結果嗰條友拉 唔係呢條友咧，佢自己攞嚟嘅大佬。即係如果佢自己匿埋自己玩咧， 佢要賣 要賺錢係咯。喂，冇理由咁好嘅嘢，冇理由唔賺錢啫。 喂，大佬佢都睇到個市場好大咯，其實係。 梗係啦，梗係啦。 一個人， 但如果市場咁大嘅時候，咁啊集大大咪好冇面， 全部都全國造假， 咪係咯， 話好多人造假， 咪係咯。 嗱，你睇到啊，一步一步嗱，呢、這個演藝啦，即係電視劇唔准拍清宮劇啦， 呢一個 唔准拍古裝劇啦， 限古令 係啦，限古令啦。跟住你見到所有嗰啲咩黃祖藍啊、陳曉東啊、孫耀威啊、咩啊鄧紫棋啊等等，全部留翻嚟香港又愛香港，我心諗你班友香港最需要你嗰陣時候，個個走上去揾食。然後而家大陸冇得撈，就話自己愛香港，係 咯， 咪就係咁咯。你而家見到娛樂新聞全部都係呢啲人嚟嘅，呢個現象好容易解釋嘅啫。大陸唔俾佢哋上去嗰啲嘅。有錢的平台，好啦，跟住咧，除了呢個嘅，即係你當然佢的表達方式是不同，同文革是很不同，因為事實上都隔了成四十年，但係嗰個後邊嗰個背後嗰個古仔係一樣，我覺得。 佢 思想控制 係冇錯。 知識形態的控制，然後是什麼呢？政治行為的控制，是那些東西，是毛澤東那套來的。 是對，但他就當然啦，他就做不到，如果就算有二次文革的話都好啦，他就搞，他又不會好像老毛那樣樣咁有膽識去搞個大明大放。 不會，我覺得他有個分別的。他這個學者叫他做管控式獨裁啦 ,controlology, 定乜鬼嘢咁上下。這個管控式獨裁是什麼呢？香港都是一樣的。他表面上維持一個呢，即是你不犯事你就會沒事這個控制。但是那個的公權力那個的即是無遠忽界那樣的是一樣的。然後呢就是呢重點清除。以往毛澤東是做不到的，即是全中國那麼多中學生，我怎麼知道哪個中學生散佈這個反毛澤東思想呢？毛澤東做不到，所以他用了一個很低能的方式，就是大家互相告發。 是啊， 這個就是傳統農民社會的方法。 是啊， 就是督灰。 嗯， 就是法家，就是由韓非開始商鞅那班友所想出 來的。那時候補甲制已經玩 了。是啦，就連坐法嘛，跟住連坐的意思就是這樣嘛。我哋三條友是但一條友有呢啲嘢，你兩條友都要坐啊嘛。 係啊，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由毛澤東到習近平咧，係一個科技發展所帶嚟嘅改變，但係佢本質冇改變過。 嗯，係冇錯。 而家就係咩咧？我通過你嘅微博上去上個咩網站，睇過邊啲大 V 寫嘢。嗱，而家轉發都有刑事罪行㗎，你知啦。 係啊， 轉發過幾多條 係。喂，呢啲咪煽動咩煽動人哋煽動 啊？煽動啦，係啦，即係尋人滋事啦，都係。好啦，然後呢跟住佢就可以重點去針對，係喺幾百萬幾千萬人裏面揾到呢個中學生叫做 Lance Yan， 就係咁樣嚟去拉佢嘛。以前係做唔到㗎喎。 好容易㗎咋，因為其實你而家你每個人啦，你上網呢你個 footprint 喺度㗎嘛。你有個痕跡喺度嘛，更何況你自己本身固網又好流動網又好，其實你有實名制㗎嘛。 同埋最恐怖咩，學習強國，我睇紐約時報嘅報導，學習強國呢個 apps 啊。是直播國家安全部門的大數據庫，即是說全國人玩這個 Apps 的人 有個 file 在這 裡，你不要以為只是你老闆在盯你， 老闆都被人盯， 有沒有看過習近平訪問巴黎那段片？即是說他有了這個全國的人的思想狀態，通過這個 Apps 他是掌握到每一個中國人對習近平忠誠的程度。哇，你想起都頭赤了，真的挺恐怖的。你想想以前老毛是不知道的嘛，你把口在那裡念毛語錄， 你說的都作 夜晚黑就攬著個水波，好像劉夢雄那樣游水下來香港嘛。一路嗌毛語錄一路游水。 這個亦都是馬雲的罪惡啦，其實是。即是馬雲其實都即是都在他身邊，我諗即是雖然他 是中國歌培爾的，這個 雖然啲人說他是江系，但是。 不是，我覺得中國歌培爾來的，這個。 他就講一樣東西，喂，你現在你以前點解那個叫做是計劃經濟會失敗，之所以就是因為你那些東西不是實時知道的嘛， 同埋你對人的行為那個只是預測， 是啊， 而家唔係，而家你係知道佢 real time 噶 ，real time 係啊， 即係話，譬如我睇住個公安嘅電腦個數據庫，我係知道全中國人玩緊呢個學習強國呢個 apps 裏面有邊啲人咧，邊一個縣城邊一個學校嘅人得分特別低，好啦，我就可以 profiling 啦，點解呢間叫做？Anthony 第一紀念中學那些人玩強學習強國的得分都不超過兩分的呢，一定是老師有問題，然後我才找人進去看那些老師的微博。哇，所以你想想，我們是從來沒有想像過在人類文明的歷史裏面，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幾十幾億的人口，是可以一個皇帝坐在電腦前面，是知道了他的臣民哪一個人是反他的。你想想中國以前不是靠什麼呢？文字獄，是不是以前中共一路都是用文字獄的手段去整治作家，去拉那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在那些詩文裏面的蛛絲馬跡去發現你怎樣去對皇帝不忠，然後殺頭嘛。每一次搞這些文字獄的時候代價很大的，因為你又要殺一批人嘛，那些人就會少你的嘛，在後面在民間就會唱衰你的嘛。但是想想現在那個人被人拉了，我相信他在學校裏面那些人都不知道，即是那個的重點清除那個斬頭行動， 是啊，很恐怖的， 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跟著社會信用制度呢， 你 有沒有想過社會信用制度當時我已經說那個就是用來防即是負面的那個罰的，但一定有獎賞的， 有 學習強國就是獎， 是還有他你 用權限嘅諗法就知道㗎喇，明白㗎喇。即係你等於喺個討論區入面係咪，即係你話好 download 好多 BT， 有啲 seat 呢就有啲高級會員先可以 download,VIP 先可以 download 正嘢。 係啦 ,VIP 先可以 download 正嘢嘅。其實佢都知㗎，其實佢而家你要搵佢，因為其實佢大陸呢好興迅雷㗎嘛，係咪用迅雷 download, 係呀 ,BT 嘢嚟嘅。係啊 ,BT 又好，同埋佢影音軟件嚟㗎嘛。咁佢知道曬㗎喎，中意人打到啲乜嘢，係咪佢透過呢啲咁嘅制度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分數多嘅話，喂你四仔有一睇呀，有一睇呀。 咁我相信都會有千千萬萬嘅中國年輕人設計呢個出貓軟件， 係啊， 打爆 爆燈啊， 可以咁樣嘅話，可以 係啊， 四集強共有四仔啊， 咁佢咁樣掛鈎嘅話，喂大佬，喂信習近平得四仔喎， 哇掂啊咁呢個， 喂幾著數啊大佬啊，即係呢啲嘢， 唔係嗱，佢冇咗嗰種黨派股喎，有時 冇嘅冇嘅， 佢嘅手段啊，佢有時就出習近平嗰啲 hip hop 啊。嗰啲 rap 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好肉麻嗰啲嘢，真係，即係咩集大大棚麻麻嗰啲啊嘛，係咪你？ 係嗰啲卡 路，又卡到嘅嘢， 同埋最新。但係唔係喎，最後邊度賴嘢喎？話啲低級紅喎，要下架喎。係 咩？ 係啊， 咁都唔得。 係啊，係。 咁點 界 定佢低級紅定高級？ 唔係啊，你睇反應，睇市場反應咯。如果佢唔 happy 嘅話，見到啲人喂，咁佢攞嚟玩嘅，攞嚟二創嘅，咁佢就會知道係低級紅嚟㗎啦。其實係， 係嘛？即係究竟？啊！吳文遠登嗰個廣告，你覺得係低級紅定高級黑啊？ 睇市場反應，唔係呢啲嘢全部都係睇最後咩結果嘅啫，其實。 即係對習近平嘅印象好咗定壞咗？ 啊！ 如果好咗嘅就係高級紅。 其實咧，即係所以你嗰啲九奴才，嗰啲建制派，你都唔好以為係嘛？你每行一步，你想表忠唔係低級紅就低，唔係低級紅就高級黑噶啦。但係問題就話、條線點畫啊？你要睇反應喎、大佬啊！ 喂，其實我出發點可能係高級紅，但係做咗出嚟係低級黑，係 咯，係咯，即係呢啲嘢，喂，話唔埋噶嘛，大佬啊， 係嘛？等於啊，吳秋北 hip hop 唱好習近平登基咁樣，明明個出發點係為咗好事，但係佢因為柒，所以做出嚟變咗高級黑。 唔係你睇下阿侵侵啫嘛，係嘛？喂，佢自己覺得佢自己嗰個，佢講嗰下，我話你皇帝嗰下，我係低級黑㗎，但係你掰嘅時候， 嗰下就變咗高級黑， 係啊。 喂，嗰個諗住拆佢行， 嗰個都要睇你個受眾嗰個質地噶嘛。如果你嗰個受眾，你俾人拆鞋嗰個人，喂頭腦簡單嘅，咁佢咪覺得高級 咁啊？係喎，我讚下 Lens， 哇，真係靚仔啦咁樣。如果 Lens 醒目嘅就話，誒講呢啲。 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幾時會知道呢個係低級紅定高級紅咧？咪睇市場反應咯。 就同個出發點冇關噶咯。 未必㗎。咁所以其實你唔好以為啊，你唔好以為拆鞋一定著數啊。因為如果佢將呢樣嘢界定埋，因為點解佢會無端端會講低級紅高級？ 咁所以馬恩國隨時係由高級紅變高級黑喎，其實 係啊， 係咪咁中意強姦犯？ 係啊， 即係佢呢啲可能就係即係我哋叫做咩啊？拍馬屁拍到咩啊？ 馬春袋， 長毛成日講係啊， 馬春袋係啊， 就係但係嗰只馬個春袋成日變， 係啊， 大鑊， 係啊。 但係我覺得香港人咧就真係唔係淨係要睇住大陸個。當然我哋即係成日恥笑佢呢啲咁嘅核突嘢啦，但係已經事實上係發生緊。而佢睇到你而家睇到中共唯一仍然投鼠忌器嘅只有美國。英國就因為脫歐搞到一鍋粥。成個歐盟喺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都未復。 但係英國你又俾翻啲 credit 佢啦，就算佢而家佢搞到一鍋粥都好，佢都冇忘記香港喎。佢外交部都有寫嘢去撐香港喎。 今次判刑有冇出聲？ 今次判刑咧就未出聲嘅，咁但係起碼咧，即係如果你話講一國一點五制， 一國一點五制， 係呢個係外交部講嘅，咁所以我俾翻個 credit 佢，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即係為英國佬不嬲契弟啊啦。 但如果你講出力， 咁就係美國佬啦， 一定係美國， 係啦，而且出得好慢。 所以如果你話就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咧，呢個雨傘運動在西方世界來說是有一個即是得到很高的一個即是支持的， 是 當日到現在都是、 嗯、 所以這個審判才引起他們這麼大的關注，五年前雨傘運動的領袖五年之後這樣判罰、所以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機會，我覺得在雨傘運動的領袖包括羅冠聰好、黃之鋒好、其他即是宋智好其他的領袖是要組織一個的、即是遊說團，我覺得、去將香港現在的處境和香港即不要說一國一點五，我覺得一國一制了已經是、那個一點五就是他留給你拿來整色整水、扮一個自治的城市嘛、其實後面已經根本有了黨委書記控制、你想想現在大學校長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讀咁耐書喺香港，從來冇大學校長，邊個話大學校長嘅職務係反港獨？我想問下，大家習非成事喎，真係個個都要表態，人人過關喎。 係啊， 係咪呢種咪就係文革嘅時代嘅特色嚟嘅咯？ 嗯， 每個都好似要表態先得嘅喎。咁你諗下，如果你繼續容許，你靠香港嘅力量，議員無論每一次喺法案委員會嘅抗爭，我覺得咧。只會不斷肢體衝突，而最終咧係一個一個議會裏面嘅人都少埋啲民眾。 係啊， 咁好多人話社運冇用，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同國際化咧係相呼應嘅。 嗯， 嗰次遊行出嚟，美國領事館又出聲噶嘛，其實上個禮拜 有 反印度條例嗰次嘅， 有。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香港人都表現出一種放棄嘅態度咧， 係 對我個政府嚟講咧，佢犯不著，因為始終討好共產黨。就有着數的、 嗯、 對很多國家來說、嗯、包括官員本身負責外交的官員或者個執政黨本身不是說整個國家共產黨的外交政策是針對負責那些人 對口 單位、嗯、是一定有着數如果你香港人本身就是遊行都沒用的散佈一種這樣的思想的話我覺得不是沒用我覺得遊行要想清楚我們的對象是什麼、 嗯、 如果對象是國際社會的話遊行裡面呢這個很細節的東西 我覺得就嗱，除了你話同國際聯繫之外咧，同時間都唔好忘記咧，即係即將坐喺監獄裏邊嗰，即係嗰啲義士啦，我哋嘅義士啦。除咗 connect internationally， 仲要 connect 即係 in someone in prison。即係我覺得嗱，我就係咁諗啊。嗱，有啲人咧，即係譬如你話有啲，即係尤其梁天琦啊呢啲坐數以年計嘅， 六年七年嗰啲， 係啦。咁啊，同埋啊，而家可能即係你見到三次啦，都可能數以年計啦。 兩年啦，最 嗱，起碼你要諗下，如果你係佢嘅話，你係三次嘅話， 嗯， 我兩年之後我出翻嚟，嗰、那個香港係比而家好咗定係差咗先？佢哋今日講啊嘛，即係三次嚟講就係話，誒、哎，我今日坐監可能一個開始嚟㗎，希望咧咁即係感動到更加多人抗爭。 嗯， 但嗱你自己想係開始啫，但問題就係出面嘅人肯唔肯呼應你呢一、這個係個開始先。 我相信總會好多人散播一種失敗嘅意識， 已經散播緊啦，已經散播緊啦。但係散播呢啲咁嘅意識， 我都唔會再有人相信㗎啦。我覺得嗰啲人。唔好傻啦，唔出嚟嘅根本從來都唔出嚟。 係啦， 佢只不過今次攞咗一個新嘅說詞、嗯、去包裝 自己，係啦， 就懶有型咁樣。咁、嗯、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動氣嘅，對呢啲人亦都唔需要話去遊說佢。 咪即係等於嗰啲人啊，佢連啊你嗰個吳文遠走去賣個廣告啊，你都走去宣一樣。呢啲人係失敗者啊，呢啲 loser 嚟嘅，你使乜理佢啫？ 乜嘢都做唔到。 咪係咯。 人哋做嗰陣時候就係用一種咁嘅態度，咁、我覺得呢啲亦都唔需要理佢，真係好簡單，因為一啲 loser 嘅心態。 唔係啊， 咁我覺得如果你話係要即係點樣去 connect 到國際同本土咧，嗰啲坐監嘅人係重要嘅。 係啊， 因為你睇到朱耀明嗰個英文嗰個嘅層次啊， 嗯， 我相信即係要多啲去。將佢宣揚出去， 嗯、 即係睇到一個有信念嘅人、 嗯， 由內地嘅土改開始走落嚟香港， 係冇錯。 因為我相信佢比好多人冇睇到朱耀明呢一面嘅，淨係話佢一個牧師、 嗯、 就係咁多啦。咁一講到理念性嘅嘢，好多時候就係理論性嘅嘢就係戴耀廷 啦。或者就我哋好即係今日之前啦，好多人對佢印象可能好蛇龜添啦，佢即 係係啦， 又 叫人切啦，又係 啦，跟住又好情緒化啦，係嘛？即係我唔知成日聽到啲消息嘅話，即係佢又崩潰啊，有時 好容易即係可能好大壓力。 係啦，當然好大壓力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佢覺得即係你要諗下嗱，幾九子犧牲咗啦， 嗯， 我哋想唔想白蝕先？即係我 覺得係我哋要贏翻啲乜嘢？ 你覺得即係如果即係咁樣就白蝕咗嘅話咧，咁就真係永不超生嘅咯。即係俾林鄭月娥呢一個香港嘅武則天咧，就真係即係俾佢維，即係繼續咁樣 打到地上，仲要踩多佢兩腳咯。 係啦，我覺得係要㗎，其實係。 即係要諗方法，我覺得即係話嗱點樣令到？國際社會對於今次的 受刑啦，美麗島大審判咧、 嗯， 最終咧其實那些嘅辯護律師團咧就係、是、變成收尾台灣嘅即係反對運動嘅中堅咧，其實、 嗯、 陳水扁啊嗰啲都係嘅，其實當時。但我覺得在香港嚟講咧，大家 不要再去將那個分得那麼清楚的陣營、 嗯、 因為你逃犯條例其實香港的商界敢怒而不敢言、 嗯、 很多時候他們只是直接的受害者不是只是大樓的、 啊、你現在看到田北俊已經說明他說、 啊、中國賓你聽他們說話就知道 他已經他、不會說神一定會撐 一定會撐、 啊啊嗯、即他都說他依然他是 open 的就是我喂我能撐喎自由黨係咁已經係好重要喎其實。而你見到即係呢個經民聯其實都係睇佢哋頭嘅其實係。 經民聯就中聯辦嘅控制所 在、啊。當然係 因為佢有梁美芬喺呢度。 當然係啦。梁美芬嗰啲呢你見到佢而家其實係同昔日嘅梁美芬唔同咗㗎啦。佢而家佢講啲歪理啦佢係。 言不紅耳不赤。 佢甚至乎佢催眠到自己呀。佢、 哦、 催眠到自己呀。佢係好嗱，你睇翻佢當日咧，禮拜日咧就同阿即係村長咧嗰個辯論咧、嗯，其實佢已經係佢講嗰種好街市嗰種語言咧，係講得係已經佢、嗯、起碼個樣子你唔會覺得佢喺度講假話、嗯。 哦，完全進入咗角色啦， 完全進入咗角色嘅其實係，佢、嗯、係說服到自己嘅其實係，所以唔好睇少呢樣嘢。同以前我哋睇咧，即係譬如黐根嗰啲唔同㗎啦，黐根好搞笑㗎。以前我哋揾過佢啦，即係上嚟做訪問啦，佢、咪後好多嘢講咧，都係我哋唔 expect 係共產黨人講嘅其實係。 我冇去揾食嘅， 是 共產黨人 即係佢唔 係 role play 嚟嘅啫。 係啊，即係其實佢 角色扮演又係， 佢係角色扮演嚟嘅其實係。佢個真佢嘅真性情其實係好好好玩嘅，好過癮嘅其實係。 但係我覺得始終打敗盜逃犯條例第一仗。有外國的勢力亦都需要呢本土裏面因為當直接管治的時候、嗯、你不要以為間接管治裏面的建制陣營很好過他們都是共產黨用完即棄的避孕套來的、 嗯、 所以如果你說喂如果直接管治是這樣的話我們覺得已經是西環但記住西環不等於中環、 嗯、 他們之間是有一個 crack 在這裡03年之所以海嘯亦都是因為外商你見到當時反對的有李國寶等等這些人、 嗯、 也都有外國的商會所以導致到田北俊有後台的叛變嘛如果你說今次裡面要去至少你要去動員到外商、 嗯、 外國政府是重要然後跟著就是專業團體那時候很多專業團體出來表態的、 嗯、 23條那時候、嗯、然後跟著就是這個商界幕後支持這個很重要、 嗯、 他不需要站出來因為他們的風險他們就在大陸做生意等等就千祈唔好一種態度就係話走去 X 人呢、這個 X 嗰、那個嘅呢啲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嗯嗯。 係咪淨係不斷去 X。你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造成一個廣泛嘅一個嘅同一陣線。 嗯。 一個聯合陣線喺反對逃犯條例呢一件事裏面。呢、這個第一仗因為。 嗯。 如果你搏得社運我覺得係需要勝利嘅果實。 嗯。 點解一路由2012年嘅呢個反國教一路碌到去佔中呢係因為反國教勝利嘛。係咪然後跟住再到你睇 HKTV 發牌嗰陣時候都成70,000人出嚟。 係咪即係呢個就係搞到 好犀利嘅真係。 令到共產黨警覺㗎嘛。唔可以再 睇電視咗喎講緊。 係唔可以再碌落去㗎嘛。佢覺得即係所以佢嗰嘢呢佢就落狠手啦其實就係。 佢就係要將你成形嗰時候打殘。 係呀。 但係嗰下都係錯嘅。就是因為那個87個催淚彈、 嗯、 其實是令到整件事突然間 spill over 了、啊、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凡事太盡緣分勢不早盡你即做事太過分當然會反彈、啊、而香港人呢就其實呢、他們未必即有些人就未必呢就會對民主、啊或者理念那些東西很崇高的訴求但是那些東西他覺得不公道 義憤 不公道、你做事太衰格 激於義憤 是啊即他就會出來其實就是 從來都 是 無論六四好六四其實那麼 remote 在北京爭取民主他就是見到坦克入城那下戒嚴那下還有出於義憤這些就是所謂傳統仍然保留傳統中國人特性的、人的在大陸已經沒有了 即是那種見義勇為的性格 勇為是 啊 他沒有那麼多大道理的總之我就拍桌而起看不過眼 就是咯 有沒有搞錯那麼離譜是就是這樣那個叫出於義憤嘛如果你說 但是你但是大樓會不會令到你出於義憤有沒有搞錯我大樓你都捉了 咁如果大家人人都是大樓就好啦我都想啊真 係。係咪 係咪大家 咁多明星玩啦。 人人都是大樓咁樣。但係你 我覺得未至於大大局嘅，即係喺逃犯條例裏面係更嗱。如果你只要打沉咗呢一仗嘅話咧，我相信跟住落嚟二十三條係咪真係可以咁順利上馬咧？逃犯條例呢一仗其實好短嘅啫，大家唔好以為好耐啊，其實四月五月嘅啫， 一個月定輸贏， 定輸贏㗎啦，我覺得。而喺呢個判刑呢件事之後，的而且確係一個即係冷水嚟嘅。所以嗰個係更加要有部署同埋咧係有謀略地去做，我覺得。點樣將成個反逃犯條例咧係變成一個反林鄭月娥管治嘅一個運動？你講逃犯嗰兩個字，啲人已經覺得你講咩？我又唔係逃犯。 唔係，我覺得係你總之你就將佢 label 為一個港奸，所有泛民嘅議員你都唔可以吝惜自己，即係 有機會你見到佢一定要喺佢面前用隻手指讀住佢嚟講。我就話呢個就係叫 name and shame。 係啱啊！ 你淨係講出佢嘅名 字， 有鏡頭前面林鄭月娥你出賣香港嘅人，你就係港奸。我睇你頂得幾多鑊，係咪先？ 唔係，其實佢真係 care 嘅，因為佢咧 點會唔 care 啊？考第二都喊。 受完之後咧，佢就秒嘴秒舌嘅啦。其實你佢秒嘴秒舌之前， 跟住會犯錯。 係啊。 會犯大量的政治錯誤，這個人是不可以， 同埋佢唔信人咯， 政治受壓， 佢唔信人， 唔係唔信人係冇朋友， 啊，亦都冇朋友嘛，咁變咗佢啲嘢，佢嗰種壓力佢受曬啊嘛，佢係會崩潰啊， 亦都唔可能發泄喺佢老公身上，因為冇計傾噶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 係，所以如果佢養狗好大鑊喎。 隻狗好大 鑊，佢隻狗好大鑊， 佢隻狗好大鑊，佢都好大鑊，因為你對隻狗好大鑊，隻狗會咬翻你轉頭嘅喎，唔係香港人咁， 係咯，即係 攤嘅喎。啊、你以為好似隻塞乸咁樣教佢行啊？狗係唔會喎，佢會調翻轉撲上嚟咬你噶。 唔係養狗大鑊啲，養貓大鑊啲咧。如果佢對發冷仔喎， 嗱個貓就會見到佢已經彈開 嘅，係嘛？ 嗰個氣場， 佢飆到嘅。 貓係好醒嘅，佢冇即係狗咁傻更更走埋去。 係， 但係你如果令到佢不斷犯錯，這個你諗翻零三年都係， 係 掃把頭係不斷犯上一啲嘅無謂嘅政治錯誤啊嘛。即係同理工辯論嗰陣時候又話希特拉都係民選產生啊嘛，跟住又話諮詢又話我點會諮詢你的士司機啊、快餐店嗰啲侍應啊嗰啲咁嘅嘢啊嘛，係講埋曬啲咁嘅嘢啊嘛。 唔係都係囂張啊嘛，其實佢同阿林鄭都係囂張， 佢係林鄭嘅高級版， 係 係啦，所以佢睇唔起林鄭都係咁嘅原因嚟。 嗯，未必啊，嗱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講葉劉，佢係更加喜形，唔係喜怒形於色 嘅。葉劉嘅心態咩？如果你中意用呢款人，點解唔係我做特首？ 係啊，嗯。得咁講喎， 比佢高級啊，比佢。 唔係我俾你，我又係嗰款即係目中無人又更硬正嘅人。 我都係政治光。 我又孭咗一鑊2003年。 但係咁講喎，佢起碼同唔同阿林鄭唔同咧，佢有義氣喎，佢會攬啲僆喎。 佢攬紀律部隊全部都攬，同埋經過選舉，坦白講，亦都知道咧，有陣時唔可以咧講嘢說話去到咁絕，唔可以咁樣秒嘴秒舌。 冇錯啊， 嗱，好簡單嘅，好多人話，好多獨裁者冧檔之前咧，其實都係冇先兆可言嘅，其實。但如果你話係能夠令到嗰個嘅即係不斷犯錯，呢個係亦都係政治角力嘅一個方法嚟。 嗯， 唔係淨係話我唔係對嗰個人本身 personally， 我中意你唔中意。 嗯， 而呢個係出於政治鬥爭嘅需要。 係啊， 係咪？就算你個人同佢幾好私交都好，廣大年代已經認識好乜都好，肥仔搭埋咯。 係啊。 廣大年代認識的啦，大家係咪都認識咗成四十年嘅咯？應該 係啊，專登提起佢嗰陣時 嚇。咁點解肥仔達唔揾阿林鄭寫封求情信咧？即係冇私交嘅，我覺得，只係喺政治嘅鬥爭面 抽水啫， 係冇私交。所以我就話，如果除咗國際化之外，你不斷令到個特首犯錯，個民憤會上升嘅。 嗯， 嗱，個民怨民憤唔會突然間自己聽日行出嚟嘅，我覺得，而係累積到某個地步。你睇到逃犯條例嘅遊行咧，我覺得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嘅，即係嗰個民憤已經累積到嘅，比我想象中多人。 嗯 嗯，如果再累積落去嘅話咧，就差唔多係去到嗰個立法會審議。二讀審議嗰陣時咧，就會另了啦。我覺得， 哦，咁佢就自然佢就唔會坐以待斃，佢就同佢玩呢個鬥時間遊戲咯。 拖 係啊， 又或者再收買教協。 唔係嗱，如果你話講人氣上面儲人氣嚟講咧，佢梗係覺得係七一啦，係嘛？咁如果你七一之前，佢等你成世之前，佢就要快刀斬亂麻噶啦。呢、這個就 我覺得佢會快過，佢等我七一先過。 唔會啊，絕對唔會。 可能五月尾就過，我就話。 佢而家勢就係快刀斬亂麻嘅勢嚟㗎其實。所以我覺得泛民呢你而家係應該要開個即係一個危機委員會㗎其實係。你呢、這個係生死存亡之秋你唔可以再係即係 business as usual 其實係。 同埋各自為政囉、 啊。 一方面就大家即係我睇到個趨勢大家係走埋一齊嘅。你看到今次那個退出長三角那個考察已經看到的了、我覺得還有林民主黨和他反台提出這個不信任動議即是叫他下台啦是吧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連相對比較溫和的泛民都已經開始即是要切割了那個就變了跟以前的自決派又好或者其他獨立的即是民主派呢那個距離近了的我覺得咁亦再加埋今次我相信判刑係令到因為香港我諗最少三十萬人參加過雨傘運動 二三十萬唔少得啦。 唔少得啦係咪。咁呢個係一個情感上嘅一個聯繫嚟㗎嘛。佢嗰班人你見到佢哋即係今日受到咁嘅對待嗰陣時 候。所以呢嗱你今即係而家呢個 timing 呢你去審呢一個即係美麗島大審判啦。可以是好他可以是減正好好啱嘅時機但係可能亦都係弄巧反拙嘅喎係唔係 機關算盡 係啦係唔係弄巧反拙呢其實係我哋有 say 嘅其實係 咪最終咪取決於每一個香港人 係啦即係反求諸己啦或者咁簡咁講 你每一個人我相信都睇到如果唔係嗰87個出嚟彈係唔會有咁嘅佔領但係法庭係將佢哋撈埋一齊然後就變成是煽惑他人公眾妨擾成件事不清不楚 最後尾呢就是講問一句你是犯了法嘛 是啦即是回到這些這 Baby Kingdom 的這個我不理你的動機多麼熟 你是阻住人揾食 你是阻住人揾食然後就這樣重判那香港是不是真的墮落到這樣的地步變成一個這樣的就是跟文革的人民法庭一樣呢樣包括今日在南洋酒店開記者會如果你頂得順那些即是我看了一夜我就不再看下去不然我就會真的會呢見到他們呢真的會呢衝上前呢去跟他們即是不會動手但我都即是按不住你見到那些馬恩國吳秋北施榮華還有誰四條友好像 我沒有 傅振中不知道是 周庸 周庸是啊周庸四條友的是啊即是很多人是會憤慨我覺得即係我希望佢哋聽日繼續開呢個記者會，因為咧要靠周庸吹雞啊！今次真 係其實周庸咧，佢呢、這個倒米大事咧，其實可能一早佢哋內部知道，因為你記唔記得嗰次咧 收埋咗佢啊？ 一地兩檢嗰次原本話吹雞噶嘛，叫佢出嚟噶嘛， 收埋咗啦，係 最後屘收埋咗嘛，邊個吹雞收埋？邊個禁制收埋啊？你諗下啦。 咁但係我覺得周庸作為一個倒米大事嘅呢個天命嚟㗎嘛其實。 唔係梗係做呢啲咁嘅嘢㗎嘛。 即係佢好難擺即係佢擺脫唔到㗎我覺得呢個係佢命運嚟㗎其實。 唔係因為嗰個係受制於成個總路線嘅。你而家你既然即係阿閘個路線就係要鬥爭嘅話。 鬥爭挑機。 係呀咁佢總有用到佢一日嘅其實係。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好。 都好多謝城寨嘅支持者啦一路。支持我哋啦就亦都我希望即係如果日後有啲乜嘢嘅即係關於呢個逃犯條例啦包括係佔中嘅判刑啦量刑啦係需要大家支持起出嚟嘅話呢我好希望我哋一定會同大家企埋一齊亦都會同呢因為當時其實我哋香港人好多都有份係企喺佢哋後面而見到佢哋今日受刑呢我相信係我哋唔應該喺呢個時間裏面呢是離棄他們的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做人的一個基本的態度很多風言風語那些失敗言論那些講諸言論那些我相信這幾年大家都習慣了、 那些你說那些說話其實是很便宜的其實 是真的就是這些精神勝利法 來 的是就是阿 Q 的精神勝利法來也都不需要太過大家不需要太過介懷我覺得即係聽完就算笑下算就算你同事你嘅朋友喺你面前講啲咁嘅說話反法咪梗係要拉㗎啦而家又走數咁你笑下算㗎啦即係唔需要駁佢哋我覺得。如果咁耐經歷過咁大件事反反覆覆為咗咁樣同朋友 unfriend 同兄弟姊妹鬧交而最終佢都唔醒嘅咁你有乜嘢可以兩分鐘之內鬧醒佢呢係唔會㗎嘛。嗰樣係佢選擇唔醒㗎嘛係冇辦法㗎我覺得。到有朝一日佢個仔冇得撈俾大灣區嗰啲人嚟咗攞咗佢個位置。然後他所有做生意的人跟住回到大陸之後呢就被人夾曬啲錢走 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話咧， 唔使講講到咁遠啦。你即係你淨係揸巴士俾人哋表情識別， 你仲監控自己， 你已經好崩潰啦，係咪啊？ 嗯， 就係或者係學生掛住一個嘅呢、這個即係數碼監控 就係咯， 喺條頸嗰度。大佬仲衰過做狗喎，我覺得。即係點解中國人可以淪落到咁嘅地步，而唔會反抗？ 嗯 嗯。 如果香港人去到咁嘅地步，亦都係唔會反抗嘅。咁嗰個嘅叫做睡眠咩話嗰叫做？ 窒息症咩？ 睡眠監控。 哦，係咩？有 睡眠監控？唔係個巴士嗰、那個。 嗰、那個打蓋睡監控。 打瞌睡。 啊。 打瞌睡監控。 瞌眼瞓啊。 就瞌眼瞓監控系統就會喺我哋每一個人嘅頭上。 係啊。 已經係。是不是同一樣嘢嚟 㗎？唔得㗎，其實你而家你 IT 狗，其實你邊可以做呢啲咁嘅嘢㗎？ 唔係完全唔難㗎呢個係， 根本 上科技上已經做得到啊！咁好多謝今日大家收睇啦，咁都定 live 都四三 係嘛？同上次差唔多啦， 多啲定少啲啊？ 差唔多， 差唔多，差唔多。 嗱，咁即係如果土白喺埋度嘅話，再加多一千個稀土嘅話，咁五千三㗎喎，係嘛？ 啊 啊！ 是不是 好像不敢講那麼一講就恐怕 不 是不怕我 是不是 恐怕不會監聽的我知道 不是 我覺得都應該會多一點的其實是都說了我們都未去到我們高峰時期高峰時期一萬而已我們的 record high 是 一萬是選舉嘛 獨派那個選舉嘛 是啊選舉嘛 特首選舉 所以我覺得就出年立法會選舉都會是 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先啦 但不是我覺得不要搞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就很眼花撩亂的問題是 要我覺得要將個區議會選舉 politicize，將佢政治化，係啊，即係你如果再係鬥蛇雞餅種咧，冇用我覺得。而家呢個係一個即係你要拉高個政治矛盾，係啊，因為嗰個政治矛盾嘅氣氛係會一路一路升高。 係 咁樣嘅話咧，對於年青人又好，即係散民嘅人出嚟參選呢個區議會咧，係有好處嘅，我覺得。反而你話無聲無息，淨係鬥蛇都係餅種咁 講民生係嘛？ 淨係講民生 嘅。佢哋刻意咁避開個政治矛盾，咁咪冇噶啦咁樣。 唔係咯，你今朝你都見到你對家葉文斌啦， 搭巴士見到個樣嗰度恥笑咁樣，我笑咩啊？ 你跟但係你諗下，你咁早出嚟去西九龍裁判司署嗰陣時，你見到佢開工喎。 係啊，因為 佢企 得咪幾勤力？ 佢企喺副鎮中隔離。 唔係 喺我啲屋苑嗰度，佢當佢區議員嚟嘅，咁就我自己擺咗好 扎， 咁即係咪即係見到咁多油油嚟咁樣 咯？所以咪話咯，其實佢哋都即係睇得好緊嘅，即係有潛在嘅挑戰者出現嗰陣時咧， 係挑機， 佢哋自己都會咧邊行兩下咧，就唔會話咧拉拉閒有得佢即係放過佢哋。 哦，咁梗係啦，其實 因為嗰個建制派嘅選舉機器都幾成熟嘅，我覺得已經 係啊， 佢係一個戰鬥機器嚟嘅。咁所以每一次其實由八十年代開始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艱難嘅。由即係你睇翻朱耀明今日嘅，即係最後尾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睇睇啊朱牧師嗰個陳詞嘅內容，中英文可以睇下。其實你會睇到一路走過嚟咧，其實冇乜勝仗我哋。佢講佢啲事件啊， 係即係佢自己嘅人生 啊，自己即係咁樣睇翻。 佢自己嘅人生其實即係我哋經歷嘅嘢啫嘛。 一個寫照啦。 八八冇直選㗎，點會有直選啫？ 一個寫照。 八九六四我哋只係拯救嗰啲即係被中共 啫， 係啦，被中共迫害嗰啲嘅學生運動嘅領袖啫嘛。係咪一件事係冇成功 的？係到而家都係香港越嚟越差。 咁所以話，如果你話成功先參與，就死得㗎咯喎。 咁好簡單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其實你唔需要睇到咁遠，其實環越成個世界。都是咁困難嘅，即係你喺即係獨裁政權上面攞民主咧，根本上一個與虎謀皮嘅抗爭嚟。尤其一個 較大啲， 你而家呢一個，你而家呢一隻老虎係全球最大嘅喎， 最惡， 最惡嘅喎。 係啊，連阿普京都收埋佢而家。 你覺得收得？你覺得收得買到啊？而家都開始作反咯，普京都。 你喺我一帶一路啲僆 啊，一嚟啊，喂！而家佢啲水都抽埋啊！ 喺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啊，大佬，你攞嚟制你嘅旱災啊，大佬！ 你喺度抽我啲水去進樽裝水， 係咯， 然後就用我嘅污染我嘅環境 啊， 咁啊幾廿萬人上街咯， 五十個城市 反華。 差唔多100萬 俄羅斯人反華上街，所以我話 有睇少啊呢啲嘢。 你以為當個巨人進擊嗰陣時咧，正正就係巨人露出佢破綻嘅時候。鄧小平聰明嘅地方就係當個巨人潛伏嗰陣時咧，佢唔會露出佢嘅破綻。 冇錯， 即係呢個就係哥利亞同呢個大衛嘅戰役嘅分別嚟嘅。如果 哥利亞不是由個山那裡衝下來的話、嗯、大衛那個投石機不是那麼容易去掟到他的投石器、 嗯嗯、 也都是因為哥利亞是重劍重盔甲動作慢、 嗯嗯、 所以才是沒有即是被人掟用投石器掟的時候是容易掟中閃不到避不到、嗯、所以無論怎麼都好很多人說、很沉重啊樣、嗯、怎麼都好我覺得、 嗯 都要抱住呢個大衛對哥利亞嘅決心，其實咁多年都係嘅，我覺得。你睇翻阿朱耀明嘅嗰個陳詞影子，咁多年都係、 嗯。 你改變到殖民地政府啲咩咧？嗰種嘅對基層嗰種嘅即係冷酷無情。 嗯 嗯、你對於你改變到中共咩咧？三十年嚟咁、嗯、多年喺支聯會嘅參與，係、 嗯、 嘛？好多人就係話啊一事無成咁啊講完啦。但實際上，我覺得嗰個一事無成唔係。你哋呢啲乜嘢都冇做過嘅人，去評價我覺得，如果你付出過係同佢等量齊觀咁多嘅話，你先至有嗰個資格去批評佢哋一事無成。當你乜嘢都冇付出過嗰陣時候，其實呢啲咁嘅言論不值得曬根本。 唔係咯，你唔係即係你而家你入咗去坐九個，將會入去坐九個，佢都同你講話唔放棄唔後悔，咁你有咩資格後悔咧？你有咩資格放棄咧？你都冇付出過，你放咩棄啫？係咪先？即係呢啲，我覺得就係反求諸己啦。其實 亦都係，我相信係需要有希望佢哋出嚟嗰陣時候見到香港， 嗯， 唔係大家見到咁歡迎， 係，嗯， 係咪？起碼見到有希望，就算喺獄中，佢哋睇報紙嗰陣時候都見到。 我記得你黃之峰嗰次遊行嗰次好感動啊嘛，嗰次佢知道即係遊行嗰次。 林榮基呢 林榮基都係啦。 林榮基嗰陣 關鍵扯兩飛煙，點解決定留 喺度？點解唔使？ 就係因為諗起個六千人。 係、嗯、啊。 啊、 就決定因為他的風險很大 他、 啊、留在那裡開記者會踢爆共產黨、 嗯啊啊、沒錯 是很大代價 的不要以為自己的付出很渺小、啊、其實、嗯、即很多的渺小 就是那六千人 累積埋就是了是力量來的 很多的渺小疊加埋一起的時候、嗯、那個就是歷史的偉大來的 還有這個就是真正人的主觀能動性 是、啊、 不是靠學習強國去鍛鍊翻嚟， 係啊， 係靠群眾運動，靠每一步一步一腳印揼石仔咁嘅方式， 嗯， 去感染身邊嘅人去改變，令到氣餒嘅人更加重新即係振作起上嚟， 嗯， 或者起碼大家唔好用一種消極嘅態度去面對。 嗯、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大家，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多謝 Anthony， 拜拜。Bye bye bye bye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